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叙家议，我是孙畅。最近一位行星地质学的女博士报考社区干事的新闻被很多人热议，多数人说这女孩学历这么高就去社区工作，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还有的声音很直接的评价说这个是人才浪费。博士从事基层工作其实已经不是个案了，还有人为此争论，看来有必要讲一讲这个事儿。首先呢，我认为一个人工作的选择脱离不开他自身的情况。这位胡博士有可能就是很喜欢社区，也有可能呢是对家庭情况、婚姻爱情做了一个兼顾平衡。虽然他本人回应说不存在大材小用的问题，他可以在基层有所作为，就是要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但是呢，我们找工作的人都知道，就业大关摆在眼前，年龄不小了也不好意思啃老，面对一个不对口的岗位，我们自己都很难说清是欣然报名的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再有呢，社区干事这份工作从全国来看，千千万万的社区工作者，如果就是搞点卫生，做个人员登记的工作，他太普通了，不必博士，初高中都是能胜任的。可是呢，要把社区当成家，把小区里的人都当亲人一样去关爱，这份工作的庞杂和琐碎，要付出的心力，甚至可以用伟大一词去形容。我们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曾经采访过好几位社区的工作人员，广安门内街道西便门东里的潘瑞凤书记，不仅为老人们想办法解决理发修脚这些小问题，还经常听老人们倾诉难处，十多个除夕之夜他都是和空巢老人在一起过的。呼家楼街道呼北社区的殷金凤书记总是把事情想在居民的前面，比如老人来社区反映燃气的事儿，他马上就联络。老人反映完问题还没等到家呢，他们家燃气已经通了。一个人价值的大小真的和学历和岗位的关联并不是很大，而是要看他的贡献有多大。在社区里付出是无止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是今天新闻当事人这位胡博士，其他报名还有好几位，他们能否胜任社区干事的岗位，可能还得好好的考核。在一些城市化管理做得好的地方呢，社区工作者应该说功劳很大，有经验、有热情的大爷大妈在贡献力量，有能力、有素质的年轻人同样也是支撑，他们打着配合战，互相从对方身上学习优点。这不仅提高了社区的工作水准，还成为城市管理的新气象。我们不是说博士就得去基层，但是基层确实应该搭建更好更广阔的平台，把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人家的选择，自己的选择自由吗？你干涉不了， 还是尊重个人选择，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志向和发展，一个博士并不能决定我们国家这个人才领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毕竟我们国家人才还是很多的。 个人意愿跟网友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是个人选择，我认为他自己只要愿意干，这就不叫浪费。 社区工作我了解，我是做律师的嘛，很多时候也会跟这个社区工作打交道，其实对博士来说的话，等于说是一个新领域，既然能作为博士，肯定他的这个思想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方面能学习能力啊，都会很好，可以胜任的。 得看他是不是能很灵活的人，学究型的可能还不太适合，尤其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语言上的交流，你得能够理解别人的心理啊，还有很多的意思。 对， 就是反正这个是需要情商很高的人。 你最起码先活下来吧，之后再谈一些别的，你也是一个成年人嘛，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再照顾点别的，别什么都没有的你就要求这要求那的，是吧？也不现实。 这个平台的前景发展以及它现在的行业状态，这个行业状态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行业不景气的话，可能来了之后也没有什么能够发挥的空间，也是不太好。第二就是关于这个薪资待遇以及福利待遇， 能不能匹配到这个学历以及他的这个学识。 我觉得这个博士在去考之前肯定对这个社区已经有所了解，有可能这个社区的工作他认为是能够拓展他某一方面的能力，能够扎根到基层实际工作的能力，可能他是所欠缺的。至于这个平台有多么好，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可能对他而言是一种提高，我是这么想的。 社会上是否存在高学历人才被浪费的情况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否认，但是他和胡博士去社区竞聘干事，这不是一码事儿。这些年来，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关于高学历人才的舆论热点，比如说名校博士去初中去教课，硕士毕业和专科生抢饭碗等等吧。我觉得解决之道，它不在某一位个体的博士或者硕士的身上。其实人才浪费的根源需要社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多方去共同努力，同时也涉及着选拔评价机制的方方面面。胡博士竞聘还未成功，成功了到底能做多久都是不好说的。我想不管是什么岗位、什么学历，都应该把真正的骨干从事务堆里解放出来，遏制浮躁的风气。非但不能让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浪费掉，反而得让他们个个都有用武之地，这个才最值得期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嘉许嘉义。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嘉许嘉义，您还能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孙畅，再见。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时间，它总。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